妈，你让妈随便给你拿回来。 妈呀，我让我给你。 不让你让啦，不让我，我让啦，不让你让啦，不让我，我不管我哪辈，你啥个哪辈呀？不如辈哟，不管我哪辈，你啥个哪辈呀？不如辈 哟，来， 不让啦。 阿叔回，再打你回。